全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醉头，雨中一起漫游，你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你够大胆。 唔好皱咁多啊，因为咧啲火车鬼会自然走晒出嚟，即系搽几多润肤膏都冇用啊！特别系呢啲秋冬嘅季节咧，哇！啲表情纹出晒嚟啊！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千佩佩陪伴你嘅，亦都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1月25号，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10月21噶啦噃。刚刚听过啦，有杜丽莎主唱嘅《眉头不再猛皱》。继续我哋有慧娴嘅歌声。 这我又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串起你的无烟，重现某天的好戏。仰慕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现已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烟，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你。 童年时童言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毛衣，从此每天饰演你。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在虚作活流着情泪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纵是未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 唔好傻啦，唔好傻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就唔好着错衫咯噃，因为咧，琴日好似已经仿佛回暖咗 at 咁多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咧，同埋下周初咧，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嘅。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室外气温咧，咦真系好似暖咗啲咯，19度，相对湿度71%嘅。 不知怎么算，当心中的哭泣声回旋像千千个圈，根本不相干的我便会替你连忙抹泪和逗你开心，至少走转圈。每次我女再约你，身边小丑即走远，找到心中所恋，你再不必找苦恋，根本不相干的我在你心中从无印象，唯独对心酸再次自行抱怨。平凡自卑小丑，常年留恋单恋，常纵马戏去放你一笑，解你借缘，何时内心凄酸，情人如弃低你，如若你要看马戏一笑，求让我再次送你一票入场赠券。想做马戏去博你一笑，解 你借缘，何时爱分凄酸，情人如弃低你，如若你要看马戏一笑，求让我再次送你一票，一场争端。平凡是悲小丑，常年留恋单恋，常纵买去放你一笑，解你借缘。何时爱心凄酸，情人如弃低你，如若你要看马戏一笑，求让我再次送你一票，一场争端。 女方痴恋啊，确实有啲人咧，你可以等，有啲真系等唔到噶啦，不如就将佢放低佢啦。 Love is over， 而我再度孤独，不知怎过每一天，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你笑面不再现，只好飘进记忆中，共你再度两相牵。Love is over。夜已渗在空间里面，空虚的我更空虚，没有你在我身边。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漆黑里我低泣，但你已是听不见。不想想起，偏想起，当天只属我的你。只可轻易枪毙，假装依仗你手臂，此刻找不到心的意义。人活但如死，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见你声音就似在我身边。 Love is over， 而我跌在空屋里面，轻轻呼你数千声，但你已是听不见。 欣妮姐姐的《再度孤独》。无论怎样都好，几孤独都好，都一样要继续行你的路。孤不孤独都是看自己的心的，出去认识下朋友，找下朋友，自然就可以放松心情。 月在不早，晚自怜唏嘘，亦决不再问自谁不对，无谓再滴一滴，无谓眼泪流力去担起，无尽空虚，你已经奔向别人身躯，在你心我是极为琐碎，唯独对苦痛的心，痛极也需活下去。血再不因你别离悲空，下决心冷静地迎空虚，还住我哭越不哭，心也未风中雨这颗心因你当爱惊喜，但也因你别离粉碎，曾为你滴千滴无谓眼泪，仍没法清洗前世一对，你已经奔向别人身躯，在你心我是极为琐碎，唯独对苦痛的心，痛极也需 叶士文的我要活下去，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28啊！嗱，呢段时间咧天气咧就有啲反复啦，时冻啦，有时热啦，咁啊真系好难着衫啊！我都觉得咧，好容易咧会觉得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嘅。咁啊，虽然你话戴住口罩咧，都可能都会有啲帮助，因为即系都会挡下风之余咧，即系隔篱嗰个钳钳都好啦，你好似心都安全啲啲，冇咁容易咧受到感染。咁但系咧呢啲天气咧，我都奉劝大家啦，即系着多就好过着少。咩意思呢？有时即系多咗，可能真系热嘅，你都仲有得除。不过除嘅时候都要真系要留意啦，因为 当你觉得热的时候，你的身可能要出了身汗，然后呢一吹呢那阵风一吹埋你呢就涉一涉的了，哎真是好麻烦。但是呢即始终即香港都是有四季的关系，真的会有冬的时间的。有些人喜欢冬天，我呢就麻麻地喜欢冬天，因为冬天要穿那么多衣服我觉得很烦。而且冬天呢又会觉得真的很容易冷衬，我都是喜欢夏天多一点。夏天个人轻爽啲啦，咁同埋咧，即系冇咁多，即系冇咁多问题出现嘅，我觉得冇咁多病咯，系嘛，即系冻亲，即系我讲紧冷亲，除咗你出入冷气又例外啦。好啦，望个钟，好快到五点半钟嘅新闻眼报，翻嚟之后咧，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批人怀疑坐偷渡船进入英国，但是在法国北部港口加莱对开水域沉没，死亡人数增至31人。一名渔民报案表示，见到加莱对开的英伦海峡有十几具的尸体漂浮。法国船只驶至现场水域搜救。总理卡斯泰形容这宗沉船是悲剧，遇难者实际上是贩运人口罪犯的受害者。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其后透露，警方拘捕了与这宗沉船有关的四名可疑人士，相信涉及贩运人口。总统马克龙强调，法国不会被英伦海峡变为坟场，他将会要求欧洲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大批人企图从海路进入英国。外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举行视像会晤，提及美国策划举办的民主的视像民主峰会。王毅表示，美国策划举办的民主峰会本质上是打着民主旗号，在世界上策动分裂，以意识形态划线，鼓动阵营对抗，试图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美式改造，服务美国自身战略需要。这种做法违背时代潮流，注定没有前途。阿卜杜拉希扬强调，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反对双重标准，反对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伊方又谴责将体育赛事政治化，相信北京冬奥将会取得圆满成功。美国计划举行视像民主峰会，中国和俄罗斯等不获邀请，台湾地区在名单上。另外，美国又考虑外交杯葛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讨论包括白俄罗斯边境的难民危机。双方强调要依照国际人道主义准则尽快解决，欧盟和白俄罗斯应该建立相互协作。普京又表示，部分欧洲国家试图掀起新一轮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将会适得其反。消息说，就波兰执法人员对难民使用高压水炮和催泪气体等，俄罗斯促请米歇尔和波兰沟通，防止使用暴力对待难民，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另外，双方亦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强调明斯克协议作为解决冲突的基础，不可替代。翻嚟本港，政府宣布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以及同住照顾者，不可以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当局建议有关人士办理入住手续或接受检疫期间要打开房门的时候，应该正确佩戴外科口罩。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已经更新相关防疫指引，建议酒店业从业员和机组人员应该分别提醒入住人士和乘客不应该使用有关口罩。中心早前调查两宗确诊个案时发现，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检的人士里面，有人怀疑因为打开房门期间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而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终究无民族争拗，谁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早已够，沿途甜或酸。青春好情人，某天相依倒地相共离开，尘俗万千荒谬立场，我像听见风在哼着这首歌，恋情怀早已够，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扣，恋情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怀旧依靠，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从无惧枪炮，常宁愿一生至死都与你恋。情怀旧依靠，沿途甜或酸，仍然互相紧靠。恋从无要分宗教，无民族争拗。 这歌咧就叫做《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吓冇读错。有郑秀文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6噶啦。昨日喺网路上咧，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以前有同过呢一位女歌手一起合作做过广播剧。其实真系一啲印象都冇。佢系边个？咪陈慧琳咯。 我没记住那时我们几多岁，你我一对，从未争吵流泪。我们两人结伴去拥护过谁，排着队爱谁。挨着我购票，然后买汽水。大世界像舞台，换节目，所以没往来。彼此繁忙，另求最爱。谁投错票，说你共我应该不会分开。明天开演唱会。走得紧，记住人看到曲终，然后到咖啡室碰杯。如此多演唱会，坐过你两边像很配。曾经多热情，散过的心也别要灰。学到今天应该会多么欣赏喜爱，完场便离开。我愿认谢你，而不想说后悔。像开会疲累，我们进步也后退，不再为了谁而互补差距。谁期待爱侣甜蜜过汽水？大世界像舞台，换节目，所以没往来。彼此繁忙，另求最爱。谁投错票？唱会，坐过你两边，尽很领会。曾经。 我愿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明谢你共我被人当初击溃。 讲紧嗰套广播剧咧，个名咧就叫做《网上情缘》啊。除了由 Kelly 陈慧琳主演之外，还有苏永康，当然有我和我们的旧同事蔡浩良一起演出的。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套剧来听一下。好了，我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刚刚天文台转了新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新界温18度，相对湿度70%。刚刚为你带来咧有陈慧琳嘅最爱演唱会，呢个时候我哋有王菲啊，翻北风谂起呢一首《如风》。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我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些真笑亦有 吹过亦有点痛。 我哋有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啦。咁啊，一阵间咧就会有6:00嘅新闻简报啦。咁啊，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大家都知啦。6:00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啊，逢礼拜四咧，而家咧就有。 白医生，牙齿专科医生白恩婷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跟大家讲下怎样保护牙齿的吧。好了，某个钟好快听一听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清晨爽利。 年前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效果非常好，为美中关系做出重要贡献。美国奥委会主席李昂斯表示，新时期的美中关系一定会向全世界传递出和平讯息。活动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乒协和中国乒协在美国休斯敦举办，当年乒乓外交的美国运动员亦有出席。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举行倒数开幕100日活动，仪式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五位残疾人志愿者代表接受中国残联主席、中国残奥委会主席、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的授旗。国际残奥委会主席柏森斯通过视频支持，他表示很高兴见到目前各项工作的进展，场馆亦已经就绪，期待北京冬残奥会到来，亦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残疾人参与运动，参与冬季运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804点，跌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1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9，日元115.42，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7，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88.32美元，卖出价是178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戏剧教育可以用于生活，融入课堂。 俾少少 tips 老师们啦，就系、因为好多时候文章流传落嚟咧，佢只系得一句嘅啫嘛，就话佢唔系五斗米而折腰，你发现冇咗个过程噶。唔通陶渊明即系 day one 就决定唔折腰，然后从来冇后悔过咩？我就唔信啦。 咪就系咯。 想认识多啲戏剧教育，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咁啊喺直播室为你主持今朝早嘅节目咧，有钱佩佩嘅。今日咧天气就和暖咗啲啲，咁啊所以咧都应该觉得舒服嘅。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69%。不过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咗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嘅。当然啦，你嗰啲喉咙干啊、皮肤干啊嗰啲指数咧，自己都会走出嚟啦。咁啊，觉得真系唔多舒服嘅话咧，饮多啖水同埋查下呢个润肤膏咯噃。讲起朝头早咧，我哋即系起身咧，必须要做嘅咧，当然就系清洁牙齿啦。讲起牙齿咧，真系确实每一个人咧都好重要，因为冇咗牙齿嘅话，讲嘢又唔清楚啦，食嘢咧亦都即系冇办法可以食得即系特别和味啦。咁所以咧，保持呢一个牙齿健康真系十分之重要嘅。今日喺出现呢一个嘅健健康在清晨咧，就有牙齿专科医生，就系呢一个嘅白欣婷医生咧，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点样保护你嘅牙齿嘅噃。当然啦，要学多啲，自然咧牙齿都会靓啲啊。听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白医生嘅出现。呢、这个时候我哋有二阿卢啊。 Keep going on with your dream, chasing tomorrow's sunrise. The spirit can never die. Sun will shine, my friend, won't let you cry. My dear, seeing you shed a tear, make my world disappear. You'll never be alone, and darkness in my smile. My friend, we are. You have got to believe.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时分咧，通常咧喺直播室咧就会有医生出现咯。咁啊，星期四咧就会有白欣婷牙齿专科医生出现嘅。白医生早晨， 早晨。 哎呀，白医生啊，我想问咧，大家都话咧，即系好担心见呢个牙医啦，所以咧对于牙齿咧嘅保护咧，就实在咧就即系最谨慎。最想做多啲，令到自己減低見牙醫嘅機會嘅。但有啲人咧，有啲時候真係冇辦法可以控制到嘅。就例如佢瞓覺嘅時候有磨牙啦。咁如果真係有呢個磨牙嘅習慣嘅朋友咧，其實係咪即係佢哋嘅牙齒係會比一般人蝕得更加快咧？ 係啊，會真係蝕得好快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即係我哋牙科醫生做嘅檢查嘅時候，我哋見到係磨牙係好似比普通牙係多啲嘅。 嗯， 咁我哋都會問嗰啲客户：你夜晚黑有冇磨牙㗎？咁佢到時話係，我真係磨，你真係睇得到啊。 嗯係 啊，好多時係睇到。 會有啲咩唔同咗？即係佢真會有個鋸齒咁啊咁嘅樣㗎。 如果誇張嘅係㗎，咁啊多數都係表面嗰啲牙紋就會磨蝕啦，或者係我哋平時側邊望嗰啲尖嗰啲角咧。都是会磨走的。 嗯，咁啲牙咪会即系可能磨下磨下，可能会削尖咗啊，或者有其他嘅情况出现，会唔会令到只牙其实会唔 function 嘅咧？ 唔 function 就少有嘅。 嗯， 但系如果好严重嘅情况会嘅。 嗯， 咁如果系磨蚀到好严重，前后都磨咧，咁嗰啲就麻烦啲啦。因为嗰个可能我哋叫 full mouth rehab 咧，即系成口要做啲牙套啊，或者啲避免。嗯繼續會磨蝕呢個情況。 咁如果即係作為牙醫，點樣去幫呢啲朋友咧？嗱，即係當然佢要可能要治理咗，可能佢個精神狀態令到佢減少磨牙嘅機會啦。咁但係如果喺牙齒專科上邊，又有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 嗯，咁首先我哋要知道點解啲人會磨牙。 嗯，通常都係我聽講就係精神壓力嘅問題啦。 壓力都會產生到嘅，咁啊引致係基因嘅問題，即係有啲家族啊，佢用啲即係爹哋媽咪有磨牙嘅機會，咁啊小朋友大啲機會去磨牙嘅，咁我哋都要分兒童同埋大人嘅，咁我哋首先講大人啦，咁啊大人磨牙唔係淨係，因為好多人以為係淨係牙膠嘅問題或者係肌肉嘅問題，但係其實都可能係關於嘅神經線嘅問題啊，或者係嘅腦中壓力啊等等，所以我哋牙科醫生好難去控制。磨牙的，但是我们可以尽量避免磨牙的伤害，多数的医生就会做牙科医生就会做一个托给一些客户的，就是做一些胶托，通常都是睡觉先戴的，胶托都有分有分有几种的，有些是很硬的，就是好像用塑胶去做的，那些为什么会用那些，因为他平时磨牙的时候呢，佢想攞翻一個穩定嘅咬合位置，咁反而好多時呢個係最好嘅、最適合嘅，但係會比較大嚿啲。另外就係最簡單係啲腍啲嘅牙膠，即係好似玩運動嗰啲 打薄繩嗰啲， 打薄繩，但係當然冇咁厚啦。薄嘅一種好似咁嘅，另外一種就喺兩個中間，咁因為如果太腍咧，有時會產生到嘅磨牙會更加犀利添嘅，所以有時多數都會做翻一個中間嘅。硬的程度，我們可以用這個膠托來都可以知道磨牙有多嚴重，即譬如是幾個月內已經可以磨蝕到 蝕 曬，那就很嚴重，因為很多時候人都不知道自己磨牙，還有不是只是睡覺才磨的，複雜因此是日頭的時候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磨牙， 是咁嗱，除咗大人就要做牙套啦，咁小朋友呢，小朋友又怎樣幫他們呢？ 小朋友都是問回的醫生，但是有陣時都係會做翻嘅牙套，因為都係避免唔到。而家有啲新嘅科技或者新嘅研究就話磨牙都係關於嘅小朋友瞓覺嘅程度，即係譬如有啲小朋友瞓得 麻麻地嘅，喐来喐去嘅，或者系鼻寒嘅，咁佢哋磨牙嘅机会再高啲添。咁佢通常磨牙嘅时候系佢，因为我哋瞓觉咧唔系净系平静咁瞓嘅，即系有时系就嚟想醒嘅时候， 系 呢啲情况佢磨牙嘅机会再高啲嘅。咁啊，当然系好复杂啦，瞓觉唔系净系喺个口腔个范畴嗰度嘅。咁啊，都可以啲家長可以考慮，即係睇下嘅小朋友瞓得好唔好啦。如果有鼻寒啊或者鼻塞嘅情況，就可能揾翻自己嘅醫生或者耳鼻喉醫生，就睇下有冇嘢係塞住呢、這個。鼻的呼吸的。 咁但係都係做返個牙托，希望佢減少傷害佢自己本身啲真牙啦。 係啦。 除咗磨牙會傷害到啲牙之外，我相信另外一樣最擔心嘅呢就係意外崩咗或者甩咗牙啦。好啦，真係唔覺意撲親一甩甩咗隻牙，應該要點做呢？ 即係譬如係小朋友。 係啦。 哦，好多人可能聽過放喺奶里边 系 呢个系真系有帮助嘅，越快越好。 系嘅意思就系嗰只牙甩咗落嚟，然之后将佢挤喺奶度。 系啦， 系冻奶啊，定系热奶咧？ 如果温暖嘅奶会最好，即系跟翻嘅身体嗰个温度。 温度系啦，咁如果冇咧，求其去便利店买樽奶抌落去都得嘅。 都得嘅，好过冇，可以用口水啦。如果冇奶嘅话，可以 咁多口水，咁就好难噶。 系难啲，但系我哋想保护嘅细胞啊，即系个牙脚。牙根表面嗰啲細胞，即係如果係乾咗或者污糟咗或者濕咗咧，就用水去浸咧，就會整死嗰啲細胞。咁如果中翻隻牙，佢就會可能佢影響嗰隻牙個壽命啦，或者佢唔會佢將來會甩啦、或者最差嘅情況，唔好話最差，有啲情況佢係會同個骨有個聯繫。係咪咁講咧？ 即是好像人家沒有即斷了隻手指嗱嗱聲要急動隻手指可以去搏返，簡單啲講是不是這樣 說？是啦，但很多時候都是只是行刺，我們會建議這樣做的。與此我們很少會這樣中犯的。 是。但是這個方法是不是幾多歲如果撞崩即撞跌了隻牙都可以用的呢？其實他可能到五六十歲了，其實他撞跌了隻牙都其實都不用做的呢？ 小朋友出行刺咧，通常是五岁开始的，咁可以话五岁开始就要做啦。咁多数都是门牙，因为如果撞伤都是门牙的位置。咁如果大人撞伤都可以咁做嘅， 但如果年纪好大的就想下，其实做完呢样嘢之后，嗰只牙仲究竟啱唔啱用咧？不如就想下，不如直接就将佢变为一只假牙算啦。 系啦，同埋系会少啲有呢个情况。通常如果年纪成人真系，崩咗啲牙，佢系会崩咗，或者系佢好少系会成只牙咁样甩出嚟嘅，即系可能嘅牙床骨啊都有嘅裂痕等等。 好啦，嗱咁如果甩牙咧，就只牙我哋要揾牛奶就浸住佢，嗱嗱声揾个牙医啦，系咪？咁但系上面可能仲喺即系个牙肉嗰个位置仲喺度叭叭声咁流血嘅，咁应该要点样做令到佢唔好流咁多血咧？ 系，首先我哋会建议去找回醫生、牙科醫生或者急症室，看看是不是只是甩了牙這個情況，可能沒有那麼簡單的，即譬如有些牙床骨的裂痕、或者有傷口、我們都擔心的傷口，譬如有些骨碎、或者那些牙碎藏在傷口裡面、這個都會影響將來的傷口的康復的。 但是一般如果我要立即止住流血，是不是用棉花塞住它，用刺子塞住它？ 刺子就可能有些保留了，但是棉花会好一点、要咬住起码十分钟，真的要十分钟才止到那个血的。 是，即一般好像大家脱完牙之后你见个牙医都是被旧棉花你咬住那个情况。 是啦，即譬如换那些棉花，有些人就 OK， 开始咬住一分钟开始有些血，咁就再換，再咬多一分鐘，其實咁樣咧就 仲唔好嘅， 好難會止到血啊！真係要咬住同一個紗布十分鐘嘅。 係，咁啊明白。好啦，嗱，頭先所講即係磨牙會令到啲牙受傷啦，咁啊意外就更加令到啲牙受傷啦。係啦，我除咗講牙之外啦，如果牙教有事嘅朋友，佩佩其實牙教都有啲事嘅，即係會甩甩聲嘅，咁。呢啲系咪都冇得救嘅咧？咁对于将来个牙教有问题嘅，系咪年纪大咗嘅时候真系会成个牙教跌咗落嚟？咁牙科医生有冇办法可以帮到手嘅咧？ 咁牙教 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来的，就是好像磨牙有很多不同的因素的。譬如是本身牙教他自己可能有些甩教的情况。如果真的甩教呢，就可能要找回牙科医生，或者去急症，多数的人会去急症室那里 去摆回正的。 嗯。 那第一第二。那么怎样会忽然间甩牙教呢？很多人是打喊路，我就觉得打喊路。 因为很准嘛，要打到的喊路。 是啊。撞到啦，这两个原因是最常见的。另外就是咔咔声啦。如果咔咔声呢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 是这个是配配的。 是 这个配配有的问题的。 因此都是兼顾这个咬合的情况。 嗯。 我们平时我们做牙科医生，我们会问几时有这个咔咔声的。如果是咬合的时候咬实有几个咔咔声呢，那么真的是可能关于的咬合的问题啦。 嗯。 那做回我们之前讲过硬的胶托呢，来看一下可不可以稳定这个牙胶，是一个挺好的做法。因此是有些人一个没有一个稳定的咬合，即是他咬合的时候就会筛去一边，令到有一个咔的声。 是。 那这个我们可以帮到手。 嗯。 但如果是擘大的话，即是不关于是合埋，是擘大的时候有咔咔声，那多数的客户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嗯。 那就可能不关于牙科了。 嗯。 那就要找其他的专科。 嗯。 譬如是有些人就会找回医生啦、物理治疗师啦、铁打啦。或者是啲口腔外科医生嘅，或者是啲耳鼻喉医生，咁啊好夸张嘅情况，有时系关于嘅牙臼或者个膜系蚀咗嘅，或者系关于嘅骨骼开始系收缩嘅，咁呢啲情况就复杂啲，咁可能真系又要做手术先可以做得到。咁啊，手术都有好多唔同种嘅。 嗯，咁当然啦，你如果每年有翻去睇牙医嘅，其实都应该可以同自己嘅牙医倾下呢个问题。咁究竟系需要牙医帮你手啊，定系有其他专科嘅医生帮你手咧？咁我相信牙医系俾到专业意见你嘅。好，咁啊，今日又明白晒啦。咁啊，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有同阿白医生继续就住牙齿方面嘅保健。同大家傾下偈啦，拜拜， 拜拜。 如果愛情狂烈到可怕程度，連受傷都不控訴。 有容祖儿嘅《谁来爱我》，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啦。等你听朝早5:00再喺清晨爽利再见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一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批怀疑坐偷渡船进入英国，但系喺法国北部港口加莱对开水域沉没，死亡增至31人。一名渔民报案，表示见到加莱对开的英伦海峡有十几具尸体漂浮。法国船只驶至现场水域的去搜救。总理卡斯泰形容这宗沉船是悲剧，遇难者实际上是贩运人口罪犯的受害者。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其后透露，警方拘捕了与这宗沉船有关的4名可疑人士，相信涉及贩运人口。总统马克龙强调，法国不会让英伦海峡成为坟场，他将会要求欧洲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大批人企图从海路进入英国。保加利亚看守内阁宣布，为应对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全国紧急状态延长4个月，至到明年3月底，试图压制疫情蔓延。保加利亚各地确诊病例持续增加，新增3233个个案，累计679983宗确诊，死亡病例有2700多宗，死亡病例有27000多宗。当局相信新冠疫苗接种率低，导致病例持续增加和感染率高企。估计保加利亚成年人口入面，大约29.3%完成疫苗接种，接种率在欧盟国家中最低。保加利亚在2020年3月开始实施全国紧急状态，应对疫情，此后多次延长。翻嚟本港，政府宣布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以及同住照顾者，不可以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当局建议有关人士办理入住手续或接受检疫期间，要打开房门的时候，应该正确佩戴外科口罩。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已经更新相关防疫指引，建议酒店业的从业员和机组人员应该分别提醒入住人士和乘客不应该使用有关口罩。中心早前调查2宗确诊个案时发现，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检的人士入面，有人怀疑因为打开房门期间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口罩，而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政府就修订版权条例展开为期3个月的公众咨询，新增3类豁免，包括戏仿、讽刺和评论时事的使用版权作品，如果涉及公平使用，不会有法律责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希望在版权拥有人和使用者的权益之间作出平衡，当局不会定明讽刺和戏仿的定义，认为是合理的做法。知识产权处处长黄福来表示，如果认真翻唱歌曲或自弹自唱，要视乎乜嘢目的。如果落入豁免因素，就可以获得豁免。但系如果纯粹侵用他人嘅作品，唱歌之后公开上载网站，技术上可能侵犯他人私人经济嘅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上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5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重推修订版权条例，以2014年的立法建议为基础更新版权制度，包括将戏仿、讽刺和时事评论加入豁免范围，但不会列明相关定义，认为可以用一般的含义去理解。我们问过二次创作者、演艺和出版界，一阵听下他们有什么意见。 政府公布下个月9日开始进入所有食肆和10多类的表列。